第十九集，陆血。 和亲王回到了房中，他的小厮想去厨房给他端一碗姜汤，但回来时却喜气洋洋地端回了一碗陆血。 哎，爷，薛府杀了头小鹿，这是新鲜滚过一遍的陆血，还滚烫着呢，这东西可比姜汤有用多了。 不错，你再去端一碗来，本王亲自给圣上送过去。 小厮又去端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鹿血，跟在和亲王的身后，准备给圣上送去。圣上的住所是薛府的主卧，是全府最好的位置，和和亲王的住所稍远。一路走过去，和亲王只觉得全身都冒出了薄汗，刚刚喝的那碗鹿血见效奇快，和亲王甚至觉得体内有一把野火在烧，烧得他不由扯开了衣领。等快要走到圣上的门前时，经过卧房的窗口，和亲王下意识朝里面看了一眼，倏地停住了脚。卧房之中，圣上懒散地靠在床旁，双脚泡在浸泡着药物的清水之中，田福生正蹲在一旁为圣上清洗着脚。热水将白皙皮肤蒸成了粉色，清水撩起落下，水珠四散玩耍，药物中加了花料，晒干了的花朵在水中缓缓展开，修饰的这双玉足如同工笔画一般的精致。轰的一下，和亲王只觉得心中的那把野火突然剧烈地燃烧了起来，他大脑一片空白，热气蒸到了脑子里，口中的鹿血味道忽然浓重了起来。窗外呼的一声瓷器碎响，顾元白慵懒的神色一收，厉声道： 谁？ 侍卫长飞奔到了窗口，锐利的眼神直盯着呆愣在原地的小厮。这人他认识，正是和亲王身边的贴身小厮。侍卫长严肃的面容稍缓，低头一看，青瓷碗已经四分五裂，嫣红的鲜血洒落一地，墙面上、漆红的护栏上，血迹被那廊外斜飞的雨水打散溶解，缓缓顺着阶梯流到了绿草暴雨之中，宛如藏着罪孽一般的红。顾元白随后走了出来，他看着这一地狼狈的鲜血，面色微微一变，沉声问道： 怎么回事？ 天边闪雷轰的一响，昏暗天气骤亮，独愣在这儿的小厮脸色刷的一白，他扑通跪在地上，身子抖得宛如犯了病。 圣上，这是和亲王吩咐小的送来的鹿血。 上一秒和亲王还站在窗口往卧房看上一眼，下一秒他就暴怒地摔了鹿血，手被青筋抱起的大步离开。小厮跟在和亲王身边数年，即便是和亲王被卸职时，也未曾见过王爷那副可怖的模样，狰狞恐怖，像是要疯了一般。小厮抖得厉害，侍卫长单膝蹲下，沾了一些鲜血放到鼻尖一闻，点了点头说道： 圣上，确实是鹿血。 黑红的鲜血被雨水打落成了鲜艳的红色，顾元白闻到了一股子腥气，他皱皱眉，望着小厮的眼中满是审视和探究。 和亲王呢？ 小厮身子抖得更加厉害，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一句话来。顾元白面上渐渐冷了，他抬头看着廊外的风雨，缓声道： 和亲王如此挂念朕，朕也忧心和亲王的身体。张旭，你同他去看看，和亲王如今怎样了？不可怠慢。 是。 侍卫长立刻将小厮提了起来，带着众多侍卫前去和亲王的住处。可到了住处一看，这才知道和亲王竟然冒着瓢泼大雨，独自一个人跑回和亲王府了。顾元白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哪怕再沉得住脸色，也不由得感到无语。 大雨之下也要冒雨回家，和亲王是还没断奶吗？ 但人没事，顾元白也懒得多问。他回到房间，刚刚泡过热水的身体尚且还残留着暖意。田福生凑上前： 圣上，还沐浴吗？ 不了，朕觉得身子已经轻松了许多，还出了些薄汗， 房内堆着许多火盆，窗口留着一道缝隙通风，整个屋子里如同春日骄阳一般的暖和。驱寒的汤药喝了一碗又一碗，双管齐下，玻璃做的人也该流汗了。顾元白自觉比玻璃做的人还是要强一些。那些身强体壮的侍卫们已经满头大汗，顾元白瞧见他们如此狼狈，不禁失笑。 你们待在这儿正看着都嫌热，都出去凉快凉快。 肌肉虬结的侍卫们一个个红了脸，羞愧地低下了头。侍卫长欲言又止， 圣上，臣等能受得住热， 那也不必守在这儿。朕来了薛府，薛府中的人自然要前来拜见朕。张旭，你派人通报薛将军一声，就说朕的身体已好，让他们过来吧。 张旭听命而去。顾元白站起身，伸开了手，田福生上前为他换了衣服。之前的一身长服已经渗透了寒气，但薛府之中并没有顾元白的长服。薛将军让人送来的衣服软绵顺滑，金丝云纹绣于其上，料子倒是好，但也不知是给谁的新衣，现在拿来让顾元白穿上了。田福生有些心疼， 圣上尚且坚持一会儿，宫中已经派人送来一应物具了。 为圣上束发的宫女也不禁红了眼眶，他们的圣上何时穿过别人的衣裳，这一身衣服上了圣上的身，足足大了一圈，圣上在衣服里显得更加纤长瘦弱了。 这有什么，行了，快点。 待了没多久，薛老夫人一身诰命夫人的服饰，庄重地带着儿媳给顾元白行礼，薛将军带着儿子紧跟其后。 圣上万安，臣服拜见圣上。 起吧，老夫人如今身体可好？ 臣父身体好着呢，圣上治下风调雨顺，臣父的吃穿用度都是很好。 那就好，老夫人身子康健，薛青也就安心了。 端坐在下手的薛远闻言抬头，看着小皇帝正笑着同祖母说话，薛远第一眼就瞧到了他身上的衣服，眉头忽的一挑。穿在薛远身上正合适的衣服落在这小皇帝的身上，就处处大了起来。薛远端起茶杯，漫不经心地想着， 皇上如此瘦弱，身子也不康健，还能留下子嗣吗？ 这个想法一出，薛远就咧开嘴笑了，这可真是个好问题。 病弱的皇帝如果不能留下子嗣，那这个皇帝当的可真是倒霉。天下拱手让给别人，后宫里也没有妃位，小皇帝甚至连政治婚姻都无法做到，孑然一身，只有这副拖后腿的身体。 自小在军中混到大的薛远上过大大小小十数次的战场，知道要让兵马臣服，就得不怕死的带头冲在最前面。将强兵强，将弱兵弱。薛远在京城里疯，在战场上更疯，他奋勇杀敌的时候，血液里都在叫着兴奋。他享受战场，享受鲜血，他才是征服兵马的那个人，而征服了兵马，就可以图谋更大的东西。顾元白放下白玉筷子，往下一看，正对上薛远野心勃勃的视线。薛远面色不变，恭敬地站起了身，遮去獠牙和泛着绿光的眼，给圣上敬了一杯酒水。顾元白眼中清明，他定定地看了薛远半晌，忽而抿唇，意味深长地笑了。 兄弟，即使我死了，即使你成了摄政王，你也登不上皇位。想不到吧，你以后会跟楚卫搞起社会主义兄弟情，没有子嗣的摄政王跟拔了牙的老虎一样，未来的皇帝只要等得起，早晚能耗死你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